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其实从表面看来，卡拉扬演绎的贝多芬交响曲好像是继承了富有活力的托斯卡尼尼的传统风格，但是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曲的系列各方面的因素都已经证明，卡拉扬作为贝多芬音乐的诠释者，他在慢慢成熟的过程当中对多种传统风格进行了综合和精确的容纳，这也是后来在1975年到1977年版本再次证实了这个事实。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卡拉扬来指挥的贝多芬不同的交响曲3、4、5、6、7、9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出现，但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每一部交响曲只能聆听到一小段。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卡拉扬来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那听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之后呢，现在来到了他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其实到了20世纪50年代，卡拉扬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指挥贝多芬交响曲的风格，那就是富有激情，层次清晰，声音纯美，微妙精确。实际上这样的诠释风格已经是比较固定了，就像富特文格勒与众不同的演绎是基于深入思考和在音乐上理性分析才做出的即兴发挥一样，卡拉扬的交响戏剧性充满活力的音诗建构也是以德奥音乐传统及大成作为稳固基础的。 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这些录音。那其实卡拉扬在录音的时候也是为了达到他所要求的细节上的精确、清晰、精巧，他曾经准备采用减少音量的做法。其实这也是福特文格勒来指挥柏林爱乐团演绎贝多芬音乐的特征之一。但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卡拉扬总是争辩说，他说录制贝多芬交响曲有很大难度，因为他常常感觉到声音当中缺少了真正的低音，不像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那样交响曲那样能够建立起稳固的音响基础。后来他经过了他的调整和训练，柏林爱乐团的演奏声音最后令卡拉扬感到了一种比较坚实的声音基础。之后他们又再来录制贝多芬的交响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从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开始，上半时段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风力渐小，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九度左右，体感很冷。未来几天气温持续较低，气象台已经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卡拉扬指挥有维也纳爱乐团有柏林爱乐团来演奏的贝多芬的交响曲片段。我是王卓。那在上半时段我们说过，其实卡拉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他还对柏林爱乐的低音部分不是很满意。其实柏林爱乐乐团本身也增加了分量，但是分量的加重并没有妨碍它的层次的结构。从1962年起，卡拉扬就已经开始训练乐团用特别透明的音色来演奏像德彪西的作品，努力地表现出瓦格纳指环当中每一个旋律线条，把握韦伯恩那种逐渐衰减的音响世界。这样呢，在演奏贝多芬交响曲的某些关键的时刻，才能够以新的声音控制能力产生出令人敬畏的音响效果。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在下半段最开始来聆听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也是很多朋友最最熟悉的贝多芬的作品。 刚才听到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那其实在那里已经显示出了那种史诗般的气势和福特文格勒式的充满戏剧性的自由和庄重。即使是在80年代末最后几场音乐会上，当时年迈的卡拉扬仍然把这些气质带入到音乐当中。现在已经转换到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卡拉扬他用美术家的细腻笔触来表现田园交响曲的诗情画意。不过呢，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要跳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了。当然我们来聆听的是第七交响曲著名的第二乐章。瓦格纳曾经把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描述成舞曲的登峰造极之作。当然了，这部作品的录音也是卡拉扬最令人感动的诠释之一。 时间不多了，现在来到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从二战后的维也纳录音算起来，卡拉扬录制的第九交响曲一共有五个版本，1976年的录音可能是最好的。卡拉扬对于第一乐章交响性和中曲乐章当中的合唱和歌剧式段落的把握都表现出极强的权威性，完全可以和重新制作，但是呢又不够精良的像福特蒙格勒、托斯卡尼尼、克莱姆佩尔的演绎相媲美。在演出当中呢，他也总是坚持要合唱队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来演唱《欢乐颂》。这样的合理要求不仅能够保证指挥家和合唱队的直接交流，也确保了用单纯的人声使这首歌颂人间兄弟般的情谊的赞美诗从心灵中来，直接传达到心灵中去。那通过录音呢，我们也可能无法证实这一被精神之火陶醉的奇迹所承载的贝多芬的坚定信念和富有幻想的炙热的情怀，但是通过卡拉扬的演绎，贝多芬音乐永远是人类和他理想中的美好世界相连接的最伟大的桥梁。那今天也是通过聆听卡拉扬来指挥的贝多芬不同的交响曲的片段，再次像在图书馆当中阅览书籍一样浏览了贝多芬的交响曲。那在这样的午后时光，但愿能够再次激起你重听贝多芬的激情。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今天永恒的魅力就要到这里了，我们最后结束在欢乐颂当中。我是王卓，明天见。